爱时自为金丝，婉转缠绵；自有形，生有意。北京电台主持人带你走进中国美术馆于右任书法展，详情请关注北京电台听听 FM APP， 和我们一起听经典。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小娃，七零后，生活美学工作室创办人，律师编辑是他以前的标签，花草植物咖啡摄影是他现在的烙印。小娃说，人生是一场旅行，一次实验。所谓生活美学，其实就是生生活着，美不滋儿的学着，因为热爱而去学习，是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小娃。小娃是重庆姑娘，漂亮，气定神闲。她来电台的时候一身休闲打扮，没化妆，背了一个硕大的背包，里面有时刻不离身的相机，还有一包咖啡豆。小娃，我知道你刚从江南回来啊。 对， 这一趟又去干嘛去了？寻花去了，看了很多拍的照片， 就是、 很漂亮。 南京那边有很多比较在北京不常见的一些植物，比如说像水杉，还有一些鹅掌楸，在北京可能街道上比较少，但是在南京是作为一种行道树，它就可以随时的去看去拍照，非常的漂亮。鹅掌楸是被誉为中国郁金香啊，所以这趟去南京的老城墙啊，还有就是像南京师范大学的随园校区，也算是东方最美校园。特别的漂亮。 你很专业呀、啊，鹅掌楸 我都 没听说过。 我是跟着专业人士去的。 上次看你的干花展，在盐布书店里头哈，也是很有感觉的。 谢谢。 就是你对植物是很热爱的，是吗？ 对，而且就是现在想来，可能从小就有了，只不过在青年时期或者说是工作的前期没有意识到，没有把它挖掘出来，但是现在算是彻底的暴露了， 彻底暴露 了。 因为我知道你之前的工作是跟法律相关的，类似于做律师那样的工作的。 不是类似于， 就是 律 师， 对， 是吧？那是一个很理性的工作，是吧？ 对对对。 做了多久呢？那会儿？ 三年多。 那这个转变还是挺大的。做律师，女律师，我们都觉得啊，好酷啊，挺有前途的，挺高大上的一个职业。后来不做了，为什么？ 那个时候可能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吧，准备考律师资格，以及后来加入律师事务所，从事律师工作，可能都是一种别人或者说大家觉得这个职业很好，很光鲜，很亮丽，赚钱多，就我也应该，我就去了。但是后来就觉得其实可能我骨子里不是很天生属于他。就是然后因为刚好是因为出差比较多，那个时候家庭可能也觉得出差实在是太频繁，就机缘巧合，所以就换了一个工作。 这个决定很容易做出吗？就是要换一个工作。 可能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不是特别容易，但对我来说，我的性格来说会很容易。 行动派是吧？ 对。 那换了个什么呢？ 当时是在那个媒体，我做过编辑，在媒体做过那个其他的市场推广。 是哪一方面的编辑？ 是生活类。 那个是你喜欢的吗？ 因为它是跟生活百科接地气儿讲的话，那就是你吃什么比较有营养，你平时应该每天刷几次牙， 你觉得这个离你自己更近一些，更像你一些， 对， 更适合你一些， 更适合婆婆巴巴的我。 后来 来决定自己单干又出来了， 嗯， 又是为什么呢？ 还是希望生活中有一 有 一份刺激，有一份未知， 嗯， 在前头，就是也许它其实是一种不稳定， 嗯， 因为我之前的工作大家都觉得很稳定，可以一直干下去，但特别的稳定也不一定适合所有人。其实我15年可能差不多就在蠢蠢欲动做准备了，但真正开始做工作室是16年，刚好认识了有正在做这个的比较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儿， 嗯， 大家就是一撺掇，就经不起撺掇，一拍即合，说咱们为什么不自己来做一档的事儿、 嗯？ 那个时候是我们几个人在一起，故宫旁边， 嗯， 里边有一个小的工作室， 嗯，做什么呢？ 其实就是叫生活美学的一种工作室吧，就是会有很多不同的课程， 嗯、 就是我们希望平常工作很忙碌的上班族啊。就是压力很大呀，然后你可以到这里来，就是放松彻底的，不管是你做一把木头的勺子， 嗯， 我们当时课程比较多，因为不光是 都是你们自己开发的课程， 对对、 嗯， 比如说还有那个压花的课程，还有红酒的课程， 嗯、 也不能叫完全的那种，问这种课程可能不是那种啊，考什么证，你需要去酒店就职， 啊、 不是那种， 嗯，就是 自己的 爱好， 对。 给自己提升一下你生活的品质， 对，传说中的提升一下逼格。 就前两年的时候，生活美学这个词儿是大热的一个词儿。 对， 就是你们怎么理解生活美学？自己在生活当中践行这个事情是没问题的，但是你要靠着它来创业，来成为一项事业， 嗯， 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有一点难度的，因为它是一个相对挺虚的一个概念，不是那么的实的，我个人感觉。 对，其实提到生活美学，其实在我们看来它可能还不是虚，而且它已经有点烂，有点泛滥的一个词、 嗯、 其实我们当时并不是很想把我们所涉及的这些活动啊、 嗯、 我们要干的这个事情事业叫生活美学，但后来发现只有这四个字大家能听懂所以没办法， 嗯， 当时还真我们凑到一块儿，头脑风暴想了不少词儿呢，但是就刚才您不是问嘛，说什么叫生活美学、 嗯嗯、你们怎么理解、 对，等到我自己从我说16年开始17年、 嗯、 我彻底就自己开始自己的工作室以后、 嗯、 我其实也总结了一下我的对生活美学的认识，就我的可能说起来不太文艺， 嗯， 我觉得生活美学就是生生的活着 啊， 美不滋儿的学着这不，您别笑，就 但是很形象， 真的 好在有后一句美不字儿学着，因为要是就是前头半句的话，生生的活着听起来好像很无奈的样子。 其实怎么说呢，就是这种美好的基础哈、啊，就生活美学好诗意， 嗯， 好浪漫，但其实、 嗯、很多人觉得你说生活美学都是有钱有闲的人。 嗯 做的事情、 嗯、我是觉得其实它也算是一种疗愈，一种治愈啊、说到疗愈可能又偏文艺了，但其实我不知道您有没有体会，您或者身边，或者我是觉得其实我们大家很多时候生活是很痛苦的，为什么叫生生的活着， 可能对我来说痛苦这个词儿有点 大 有点大、 嗯、 但是我有的时候会觉得很无奈， 嗯，对，实际上活在世上不是说一直都是一帆风顺，天天都是很开心，就是喜出那个颜开什么之类的、 嗯、 但是活着还是很好的，活着还是得活着、 嗯、 就是当然这是一个玩笑话， 所以是生生的活着、 对，嗯，然后后来为什么是美字学着呢，就是根据我自己的一些学习体验，就是你要去给别人上课， 嗯， 敢于上课或者你有资格上课呢，你自己会和你要把别人教会，这是两种技能、 嗯、 或者说两种经验， 嗯 啊，所以就是你在分享的过程中其实你自己还在第二次学习， 嗯 啊，这个是只有上过课的人，我之前在跟别人谈到我这个观点的时候，很多老师对这一点深有感触， 嗯， 它是不一样的，很多人都说如果你能把别人教会了才说明你确实掌握了这个这个知识体系也好，这份技能也好，后来我就觉得这个美不字的学，就是这个学真的是它没有一个句号，或者说是没有一个终点， 嗯 嗯，它真的是会有不断的，对，会有新东西出来，而且会有新的体验、 嗯、 这个是很难得。 那为了你要做一个合格的美学传播者你都做了哪些准备？ 其实就是我最开始是有咖啡分享课嘛，那咖啡的话我是跟着有专业的一对一的私教的老师去学习，然后也去那个就是那种稍微大班一点的去学习过，然后也跑了很多咖啡馆探店啊什么的，就是可能北京绝大部分咖啡店 都跑过， 对，都探过，去上海啊，去别的地方，像这次去南京啊也会到处都去逛逛，然后就是对整个行业，然后咖啡呢那没得说，你肯定什么都得喝，然后出了什么新的处理法的那个品种啊，现在最流行的是什么你都得了解，而且这个也是喝到那个奋不顾身的就晚上我们那个什么深夜十点十二点也都在喝，因为有时候那个咖啡的品鉴就是那个杯测什么的，就白天可能要从各地北京很大嘛，各个地方赶来的话可能有时候不容易凑齐，我们要晚上才能凑齐人，所以是晚上十点开喝咖啡而且是一溜可能十多个品种一起喝，好在我天生那个体质比较奇葩，不会说喝完了说一宿睡不着这样的，但是他们有的就我们一起研究咖啡的那个老板也好或者说是爱好者也好，真的是就可能就没法睡觉了，就是咖啡是我的生活美学课的一个起点，然后从这个出发就是逐步的扩散，就现在我的核心的一个业务也好或者叫我的核心的那个聚焦点也好是在那个花艺绿植方面，这个是在近两年就不断的在学习，不管是去上系统的课程还是说跟随我自己比较看重和信任的老师专家，而且你要拍出来你的花束也好你的花艺作品也好，你为了把它拍好还要去学习摄影，它都是一个综合的，就是很多有时候大家问我你为什么还要学摄影，说那个你就把花弄好不就完了吗，我说我要把它的美要展现给你们，那要靠摄影也是一项技能，它都是相辅相成的， 对，而且这个事情做起来以后你会发现要学的东西越来越 多太多了， 越来越多都学不过来的感觉， 对对对。 小娃70后生活美学工作室创办人，律师编辑是他以前的标签，花草植物咖啡摄影是他现在的烙印。小娃说人生是一场旅行一次实验，所谓生活美学其实就是生生活着美不滋儿的学着，因为热爱而去学习是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小娃。 学习这个东西是要投入时间精力以及金钱的，投入挺大的，现在学一些课挺贵的，说实话。 是 你自己创业，本身就有挺大的投入，一开始也没有固定的收入， 对， 然后还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去学习，不会有压力吗？生存压力会有吗？ 我有那个控制成本的，还是会看着我的钱袋子的，不会学到山穷水尽的，就是你必须得控制，我会有选择，而且我不会特别迷信那些所谓要去考什么国际花艺师，因为在北京应该也有这样的很高级的学校，就是我同期在别的老师那里学花艺的同学那里，他们有去这种很高级的国际什么学校学会来的，但其实我们有聊天，就会发现其实学习它是一种自己的领悟，你要会学， 但是人家有那个证书啊，那个证书一裱起来往店里一挂可能就拿出去说事儿 我如果是 比较， 但就是我如果是那种看重证书的人，我可能就一直做律师了， 对，那倒是， 是这样， 你可以不看重，但是你的客户有的时候会看重啊， 但是刚好我觉得这个也是说明社会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吧，会有不看重的客户，当然就是对于那些看重的这样的客户我有碰到过，就是本来都谈好了请我去怎么样怎么样，但是说哎，您有什么什么 什么证吗？证吗 对对对，我说 sorry 我没有，不好意思，没关系，那我们就回头再聊，这次没有合作没关系，这个就是就像谈恋爱一样，没有看对眼，但是这个世界太大了，我可以面对的客户，我可以面对的人群其实很多，我会尽力的去发掘，也不能叫发掘，去碰吧，这个也是缘分，喜欢你的人他一看你的花束他不会在意你要有什么证， 你传达出来的感觉，你的花和别人的花，那考了花艺师那个什么国际证做出来的作品，不见得我就认同，或者说我的客户他们就觉得那可能也不一定会 perfect 或者很完美，或者很有情感。 因为美这个东西本来就是没有一定形态的，就是每个人领悟到的和体会到的有的时候是不大一样的。 对， 所以你还不像其他的那种，你比如说考律师资格证，那是一定的， 对 吧？一定有标准的， 那个不考不让你上岗的。 但是这个美这个东西就很难说哈。我还很好奇，你当时其实是朋友们一块创业，在一块呢互相有个帮衬，有个商量的人，说的再实际一点，还有一个分担，不挺好的吗？大家挺谈得来的，一年以后就决定单干了。 对， 为什么呢？ 这个就是可能就是创业路上的那个碰到的小分歧和小困难， 所以还是自己干哈。自己干完全按自己的想法 啊，是 很自由哈，感觉很爽哈。 对， 但是承担的风险也更大呀。 那肯定的，压力还是很大的。 对呀， 就有时候想起来晚上都哎呦发愁，这个到底在哪儿？就尤其是一开头找地儿的时候，尤其到底在哪儿比较合适？应该用什么样的模式？然后装修我应该布置成什么样子？这全都自己来定。然后又要省钱。又要省钱又要好看，但是我觉得这也挺锻炼人的。我跟你说哈，就是到最后工作室差不多弄好了，就是但是还没有人来，家具到位了，尤其是有几个定做的架子呀，那个桌子呀，就是我是定制的那个榆木的老门板做的那种桌面哈，桌腿都到了，然后往那儿一放，我当时就哭了，你知道吗？就因为和我预想的不一样。 是，我能理解，费那么大劲， 我就觉得天哪，大家来看到的是这样的，我还要不要让大家来看，还是干脆重做。就后来我就给朋友打电话，给好朋友打电话，我说怎么办怎么办，我说那个没法见人。当然后来这就成了一个经验教训，就是我以后再要做的话，我可能得盯着我那个，就是我当初去跟他拍板付钱的时候，跟他说要这个颜色这个纹路，那可能他回去以后他有可能会 就搞错了， 他执行的不到位。他就在他们眼里，因为 他没把这事儿当成那么看重， 他不觉得这个颜色的一点点这个灰是深灰，因为比如像我的墙面，我定的是叫银珠台的一种灰，这个当然是那个漆的话，他那个定了色号，他肯定会照做。但是像桌面，你普通这种在这种木材的这个老板那儿，他是没有这个色号的，他就觉得哎，我这不挺好吗？你有什么可埋怨的？他觉得哎，这挺好看的。就是以后的话，你就得真的是跟到那个厂房去，你就得看着他， 哪儿不看着都行。 对，当时就是因为过于信任这个老板了，可能最后他给我的和我当初去挑的完全就是色号，我觉得得差了起码得有四五度吧。 然后怎么办呢？ 但是就是其实他还是挺好看的，只是和我那个预想的会有差很多，尤其是可能那个就当时在高度紧张的状况下，一拿回来就整个人不满意，因为我可能也有时候会比较追求完美，所以觉得和自己目标不一样。但后来朋友就赶过来了，说挺好看的， 踏实点了。 所以这就是确实会有压力啊。一个人做的话，就是各方面的细节你都得去兼顾。 那自己的工作室开张以后情况怎么样？ 会和之前合作经营的时候会有一些小小的不一样，但基本上还是按照预想的。而且 就是一些课程为主是吗？ 对，课程 生活美学方面的课程为主， 是会有咖啡呀、花艺呀。然后其实有时候我的一些客户，他们也会给我一些灵感，就是来我这儿上课的一些同学或者说叫学员。 哎，我很好奇，来你们这儿上课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哎，真的是各行各业。你是指年龄还是指 方方面面？多大岁数？男的女的？做什么工作的？为什么来？ 从性别来讲，肯定还是女孩子比较多一些，因为毕竟是女性会喜欢这些， 比较接近生活。女性是比较接近生活本质的。 但是您还别说，真有男孩子来那个参加，就是做花艺的 啊。 现在大家还是都挺爱放松 的， 对，都挺享受生活的。 对，生活有要求。 会有，其实我的核心的一部分客户可能并不是年纪比较小，可能反而是和我的年纪比较接近的，三四十岁，有的是已经 有了孩子，然后会在孩子不需要自己照顾的时候，他们也来放松一下。还有就是上班族啦，大学生也有，年纪大的会少一些。但是我很开心的是，有一些女孩子会带着他们的妈妈来上花艺课。我有一个老会员，她带着她妈妈来了好几次了，而且关键是她妈妈还不在北京居住常住，只要她妈妈来北京来看她女儿，她就会带她妈妈来上花艺课。我就觉得特别感动。不过反过来想哈，可能也是什么家庭出什么样的孩子，这因为可能是享受生活的父母才会培养出对生活热爱的孩子。 那像你这种工作室哈，多长时间能实现盈利呢？就现在这个市场怎么样？就是大家对于生活美学这一块的需求有多大？ 是这样，就是其实在16年的时候，可能刚刚好是这种生活美学的课程活动最蓬勃发展的时候，它可能不光指生活美学，它指的就是一种休闲平台的周末的一些去哪玩的一些 APP 啊，一些平台，当时可能得有十几二十个吧。从那个时候起，大家就非常热衷于去找周末你有什么可玩的。但是就是 大家不满足于就是看看电影啊，逛逛公园了， 对对对，那些都是比较常规的。就是从16年开始，就周末的新兴的一些体验旅游，参加市集，看展览，这些都是城市的这些青年，尤其是这种对自己的精神生活要求比较高的这部分群体，那个时候就是可能是市场最好的时候。但是其实从去年开始，这个有一点放缓的姿态。一个是这些 APP 本身就是有一些公司它可能都做不下去了，同时这个活动的质量是有下降和重复。包括我自己也是，就是我感觉今年或者说是从去年开始没有16年的时候那么的去好吸收新鲜的或者说是陌生客户。当然老客户他会那个比较忠实的一直跟着，一直都还比较喜欢你，信任你。 刚自己创业一年就感受到了行业发展的瓶颈，小娃将如何应对呢？作为一个生活美学工作室的创办者，他的日常又是怎样的呢？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和我一起继续对话小娃。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明天见。 收听到的是今晚拍案。 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故事酒吧，找到了。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 对对对，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 酒足悲欢离合，几杯云朵，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 请问，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9点，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